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这一集的第27集的 MIHK 10周年纪念特辑，也就是舌对空虚网台血泪史。那么说这么快，这一季呢就真的行了一大半了。那么都很多的 topic 我想讲的 都有 cover 到。但是当然啦，即系咁多年啦，即系当中发生过嘅一啲嘅事啊，啊经历过嘅一啲嘅处境啊，又或者吓，即系可能有啲网友就会想知道啊，点解你当时一啲嘅决策啊，个来龙去脉会系点咧？咁咩嘅基础之下，你要做一个嘅 decision， 系要做一啲嘅活动啊，吓、啊、有一啲嘅政策啊，或者系点样去推广你嘅节目啊，或者系对一啲嘅人事上面嘅处理咧？咁都系当然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嘅故仔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啦、啊。咁啊 ，so far 啊，即系大家睇过十月女史嘅，都话啊，可以跟阿老王喺一个节目里边啊，了解多啲你过往嘅一啲嘅经历啊，咁同埋最紧要嘅就系、是，我、哦、原来经营一盘嘅生意咧，系真系咁困难嘅，吓、啊，同埋因为就有咁多嘅麻烦咧，系要解决嘅。咁啊，其实我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啊，作为一个老细，又或者做一个创业者。又或者是做一个财力不够，是吧，资源缺乏，又或者是即是你自己整体的班底又不是说这么多人力物力这么丰裕的这个时候，其实你每一天、啊、去学习、啊、去温一盘的生意、啊、不是在这里数紧钱，不是在这里呢就是即是看到一些银子是这样入来，而你每一天呢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呢是怎样去解决问题。每一天麻烦都会天天都多。咁同埋呢，每一日都接觸咗好多唔同程度上面嘅一啲嘅難題，咁而可以繼續話俾大家聽嘅。如果你有機會，或者你好有信心，或者你嘅志願想計劃你自己開一盤嘅屬於你自己嘅生意呢，你就要做心理準備。你每一日迎接嘅就係麻煩，你每一日迎接嘅就係問題，而你就係、是、唯一一個人去單獨孤獨面對呢啲嘅問題。冇人俾個答案你，冇人會幫你 make decision。永遠嗰個掣 yes or no， 去定唔去嚇，撳嗰個掣嘅決策，永遠都係你。到最後撳啱掣嘅，咁啊大家嚇就當然就係、是、啊老細好嘢，老闆好嘢啦。但係到最後撳錯掣嘅，你就要獨自承擔曬所有依啲嘅問題啊！因為你做錯決策，又或者你嘅做依一個嘅決策啊，進行一種嘅依一種嘅推廣係啱啱時機嚇。并不是那么啱你的时候，而遇到更加多接踵而来的一些难题。当然啦，问题天天都多，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即是这个也是坚的。还有呢，最重要的一件事，面对所有的这些 issues 的时候，随时、啊、你都可能会觉得、哎、压力很大啊，好烦啊，可不可以不要敲我食紧饭的时候爆屎渠啊，唔好喺我年初二嗰阵时候公司漏水啊，唔好喺呢个时候里面你闹半边啊，唔好喺我头晕身庆嗰阵时候，或者我啱啱喺出完出翻嚟嘅时候，你系同我讲喺度扭计啊，唔好半夜三更 send 个 message 俾我，你同我个拍档好顶唔顺啊，唔好同我讲话喂老细出埋今个月粮冇钱剩啊，你谂住点样下个月去又要见红咯，系咪要筹期跑山？咁啊，但系当然啦，你自己亦都系要吓借助呢啲嘅危机。有危有机转为自己一啲嘅机遇。咁啊，总之係一个好有趣啦，好惊险啦，好令你压力大啦，肾上腺高啦。咁啊，经营一盘嘅生意吓、啊、即係就好似坐一个 roller coaster 咁，有 up 又有 down， 係咪非常刺激过瘾，但係分分钟呢就亦都会出轨吓、啊、就炒嘅一个嘅吓劲抽嘅一个嘅并拎蹦林啊。你如果坐唔死嘅，恭喜你，今日上翻车继续行过啦。如果你炒完一镬车，车位人亡之后，唉，真系小心怕怕啦，打翻工啊，又或者一沉咧就起唔到身啦。咁亦都有见过好多一啲嘅老细有咁嘅依一个嘅情况。有啲人同我讲，啊老总，阿老啊，你系咪戆鸠噶？你以前啦、啊、吓，即系有一个盘嘅咁好嘅依一个嘅广告从业员嘅依一个嘅工种等你做，又吓唔系话即系做得差系嘛？即系啲中高层嘅依一啲嘅位。啊！排住隊上嘅，只要你嚇正正經經嘅嚇，上面啲大佬死得七七八八啊，總會有機會你上去啊，如此類推。咁啊，身高厚職，咁啊點解高薪厚職？點解你會淨係走咧？咁樣咁就係、是、我哋當然就係唔習慣嚇，即係俾人哋決定我要點樣去行啦。 我自己要揸裝啦，一個最緊要嘅嘢啦。咁同埋嚇，即係攞苦嚟辛嘅。咁啊，講真，我每一日翻工嘅時候都係幫緊客户啊，幫緊公司去解決問題。習以為常之後，梗係自己去嚇，即係試下自己個斤兩可唔可以解決到一啲嘅問題。咁所以喺嗰個 moment 裏邊咧，就係、是、啊蠢蠢若試。但係我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都要睇時機。譬如今時今日咁啊，依一個嘅香港，我當然嚇。作為一個有負責任嘅，又或者好關心我哋網友嘅，時事評論又好 ，KOL 又好，意見領袖 ，YouTuber 咩都好啦，朋友都好啦，我就真係勸大家喺呢個 moment 裏面咧，真係啊，就好似賭錢咁啊，贏要谷就輸要縮嚇，即係時不與我嘅時候咧，休養生息係嘛，攤攤唞唞睇下 Netflix 啲戲啊，出啊醒啊女啊行啊。陪下小朋友玩下波波啊，陪佢睇住佢上下兴趣班啊，未尝不可系一件嘅坏事嚟噶。可能分分钟你喺呢啲嘅平淡嘅日子里边咧，仲同屋企人嘅真正嘅呢一个嘅关系咧，就得到呢一个嘅巩固。搵一盘生意，你会面对到好多嘅问题。搵一盘嘅生意，你会损失咗好多嘅私人时间，身不由己。咁同埋同时之间嘅，你亦都吓要有一班体谅你嘅屋企人啊。因为屋企人都会觉得你点解成日都摆晒个心机做你嘅工作啊，做你嘅生意啊，但系你唔做就冇人同你做，而最大镬嘅情况就系你一唔努力，一吓行慢少少，个推动嗰个嘅齿轮啊，嗰个嘅机器啊，唔向前啊，有啲咩嘅头晕身痛，唔系吓到你吓收唔到人工一笔子啊，你仲要搵钱出嚟出粮俾啲伙计嗰阵时啊，哇嗰种嘅压力啊，真系滴 Q 晒汗嘅。咁啊，所以除咗你好似老我咁样好犯贱，系嘛，好即系嫌命长，又或者嫌钱多，咁我真系奉劝大家，心血少啲嘅，经历唔到啲 roller coaster 嘅 up and down 咧，都唔好咧就去吓，即系轻言咧就会做一个嘅老细啦。因为咧未必个个都啱做，而好多嘅朋友都同我讲咧，一间嘅公司如果挨够咗十年啊，系。真係嗰個啊，一百間公司裏面佔嘅呢一個百分比，其實真係唔多噶，甚至冇啊，捱過啊頭嗰五年嘅呢啲嘅公司啊，其實都係好少嘅。咁所以咧，大家除聽咗咁耐嘅呢一個嘅十年血淚史，你就知道温一盤嘅生意，你有前瞻性啦，亦都有創意啦，又有排除萬難、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嘅呢一個嘅氣魄啦。咁亦都唔怕同人 confront 啦，面對問題嗰陣時唔可以退縮啦。咁啊，當然即係亦都係有一樣嘢，就係講要搶人才啦，係咪先？你盤嘅生意唔係靠你自己一個人去做噶，咁你梗係會有好多嘅夥伴啊，有好多嘅拍檔啊，幫你手一齊咧就去打拼，係嘛？一齊去做好你心目之中嘅呢一個嘅王國啊，或者你嘅版圖啊，做好你自己嘅一個嘅行業啊，令到你嘅公司。令到你個 batch 啊，同埋令到你個 logo 啊，哇！即係大家閃呢啲個光芒出嚟，大家一睇到你一個 logo 或者係身為你公司裏面嘅一份子，只有榮啊冇辱嚇，搭得到你係一間公司嘅人啊，享得到你 MHK 嘅一份子，大家都感覺到與有榮焉啊！咁啊，即係只係最緊要啦，係咪咁樣講啊？咁啊，一直以嚟我都好希望咧，朝住呢一個嘅方向去邁進。咁一直嘢我都好希望咧，就即係做好公司啦，咁同埋做好個台啦，咁同埋即係揾到一班好嘅一啲嘅朋友一齊去合作嘅。咁而家即係當然即係而家個規模就縮細咗啦。礙於政治嘅問題啊，社會上面嘅一啲嘅變化，我哋好多嘅老友記都全部都散到世界各地嘅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角落。咁但係好好彩嘅就係靠一個嘅互聯網將我哋連翻埋一齊，繼續啊！轉咗一個嘅跑道啊，同大家咧就係分享我哋一啲嘅睇法啦，製造多啲 entertainment 啊，同埋製造多一啲嘅唔同嘅分析啊，一啲嘅節目啊，高質素嘅資訊性嘅一啲嘅娛樂嘅節目咧，俾大家去分享。咁啊，當然如果你問我，哇，以前全盛時期嘅時候，哇，一個地方哇又大又多廠房，又有好多唔同嘅老友一齊去合作，咁啊，當然亦都有一啲嘅。前輩啊，嚟幫手啊！譬如我今集都去講講啊，我點樣去揾到阿沈大哥去幫手做一個嘅西城說事啦。咁啊，當然亦都有一啲嘅網台界裏面，其實我覺得係佢表現得非常之好嘅朋友，譬如阿亨利啦。咁啊，點樣可以揾到阿亨利同埋阿沈大哥嚟助拳去幫拖呢？係咪？咁啊，即係依一集，我希望可以咧就同大家講講當時又點解揾咗兩位嘅仁兄 加盟我哋 MHK 咧，就係幫大家咧就係做一啲嘅好嘅呢一個嘅節目。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唔喺阿蕭若元個迷惘啊，即係裏邊去續佢租嘅地方去續租。咁啊，即係當然我唔撚想好似佢哋咁迷惘惘啦，係咪先？我有自己嘅主見咧。但你一日冇自己嘅根據地，一日冇自己嘅呢一個嘅據點，一日冇自己嘅廠房啊，冇所有嘅網絡啊。backend 嘅 support 啊，其實你就好唔自在嘅。佢一日話唔租俾你，又或者突然之間佢又話要加租，係嘛？咁你其實個人就好被動，你就好靠佢。你點知啫？係嘛？老蕭嗰陣時對住呢盤嘢，根本就唔係當一盤生意咁樣去做，佢就當佢自己屌一個嘅玩具啊，中意點又點，唔中意點咪點。佢又唔係睇錢去做嘅。當然啦，就冇想蝕死佢啦，係咪先？你話要蝕死佢嘅，佢啊當然就唔 Q 制啦。咁啊，所以佢最主要嘅就係一個 platform 可以俾佢 shine 係嘛，俾佢可以大佬好嘢係嘛。咁啊，個個見到佢就蕭生好嘢，咁佢就最開心啦。咁所以喺佢 run 佢呢盤嘅網台嘅時候，佢就我自己覺得咧，好平心而論啊，側邊有好多好叻嘅人，佢冇好善用，同時之間。因為佢主要嘅呢一台一定要冇人係可以叻過蕭若元，冇人可以咧就係個光芒咧就係勁過佢嚇，冇人嘅收視係可以咧就係巴閉過佢。咁啊，所以佢所有嘅資源一定會係比起佢自己啦。咁同時之間，亦都係冇諗過要開發其他嘅一啲嘅叻嘅人咧，就係喺個網台裏邊咧就係佔一把嘅席位啊，或者係分享佢網台裏邊一啲嘅成功嘅一啲嘅 factor。嗱，我就同佢嘅睇法就好唔同嘅。當然，即係佢當一盤生意，孤寒財主獨家村係嘛？人衰閪臭冇貧鬥嘅呢一個嘅冚家產，佢梗係就覺得教曉徒弟就會冇師傅啦，又或者係捧紅過一兩個人出嚟嘅時候，呢啲嘅友仔好難去 control 或者係好難去manage 到佢哋。哇！成日就同你分身家，依家就會出走啊！你見佢拍嘅戲，佢投資嘅戲，只係紅個片就唔會紅個人嘅。你見蕭若元喺佢嘅公司或者係蕭定一旗下嘅呢個電影公司裏面，有邊一個嘅所謂嘅藝員啊，係彈得起有光芒，係升級啊？到而家大家噏得上口，一二三嚇，跟個蕭若元揾食嘅拍過戲嘅，你記得邊個嘅演員呢？三二一係嘛？大家都記唔到啦，啱唔啱啊？咁所以佢係根本個心腸就係唔會喺佢身上邊側邊有人係會令到佢 shine 或者係 form 一個嘅光芒萬丈。但佢要製造一件嘅產品，攞件產品去賣嘢，咁就即係呢一個就好清楚佢呢一種嘅打法。咁但我自己知道啦，即係如果要做大個網台嘅餅，做到一個嘅更加多嘅一啲嘅節目，當然唔會係一人獨大嘅一個台啦，或者一個人就等於一個 channel 啦。咁我好希望就可以哇！呢個台裏面又有呢一位朋友啊，即係。論證應該又有一位去做下烹飪，一個可以做下食評，一間就依一個可以做下鹹濕嘢，或者女仔出嚟就做啲個女性節目，咁啊有老人家出嚟懷緬嘅，即係喺口述歷史。即係我心裏邊就係好希望啊，有唔同嘅節目啊，都好受歡迎嘅，創造一啲唔同嘅program， 然後由唔同嘅主持人去打色，咁啊大家都有各自嘅 fans， 而我 eventually 咧。可以一淨係喺個幕後裏面諗下啲嘢啊，製作節目啊，做監製啊，揾人手啊，發掘人才啊，自己唔使做咁多幕前嘅嘢。咁但係當然啦，對比翻喺而家嘅咁就好大嘅 possibility 就已經係，鱷魚你咪而家咪一人單天頂住尊咁就一個人做曬一個 MHK 咁多。咁但係而家嘅打法就係我希望嚇，我喺度楞住一啲唔同嘅朋友一齊去做。因为点解呢到最后呢我唔系一个大台我唔系有咁多好叻嘅一个嘅监制。如果我唔系落手落脚去监制一个节目啊帮佢諗埋个 synopsis 啊搵巧啊各方面嘅嘢而淨系交俾个台嘅呢个 program 里面嘅主持人佢自己去行车而佢自己去做呢好大嘅 possibility 呢你諗到一个好好嘅 idea, 但系到最后都会忽及嘅。譬如有啲 example 啦，譬如愛上殺手咁呢一個嘅節目，我覺得如果你揾啱嘅適當嘅主持人，又或者佢哋自己會改進佢自己嘅 presentation skill 啊，講故仔嘅呢一個嘅 technique 啊，有監製去guide住佢哋啊，有監製幫佢揾料啊，有監製幫佢分段啊，即係啲嘢點樣去做啊，咁其實個節目效果會好好啊。嗱，咁愛上殺手唔係話即係佢哋做嘅。 人係差，咁即係始終我都係希望做一個節目出嚟，俾啲新進嘅主持人去試下去做下，可唔可以做好啲？咁啊，即係以戰養戰，一路做一路改進，一路做一路進步。咁但係我哋都冇能力咧，就係即係好落手落腳捉住佢手手腳腳，令到佢哋進步。咁所以可以有時間你就有一個好嘅節目之後，但係有一個好嘅 idea， 但係始終嚇即係可能嘅能力嘅範圍啦。talent 嘅一個嘅 limitation 咧，啊缺乏 supervision 咧，啊少咗監製嘅一個嘅打點啦，啊少咗啊其實製作上面嘅一啲嘅支援咧，摁好嘅 idea 就會出事啊，咁啊變咗會浪費咗一啲嘅好嘅一啲嘅點子，咁所以咧揾到一啲嘅節目嘅主持人，唔使攞擺咁多心機，而一個好嘅 idea 佢自己曉行曉走嘅成功嘅個案咧，唔係冇，不過少啲，係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我唯有就係我楞住一啲嘅唔同嘅拍檔同佢哋一齊做，變咗我又可以監控住每個節目嘅一個嘅 quality， 唔會走得甩，亦都唔怕個節目咧就係突然之間甩咗去東，一係甩咗去西，又或者突然之間個節目就淪為咗一啲嘅節目主持人裏面咧就係派花生啊，一個嘅互相即係鬧一啲嘅其他大家有私怨嘅一啲嘅老友啊，咁咪變咗就會。將個節目 distract 咗，同埋失去咗本初嘅依一個嘅原意。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而家嘅做法就係唯有攞就係做曬每一個節目嘅依一個嘅監製，楞住每一個嘅拍檔嘅節目主持人，每個方向我就一定係 driver seat 或者做中場指揮官，俾個機會佢哋射波，俾個機會佢哋發揮。咁啊，所以就打得更加辛苦。咁啊，同之前嗰只開好多唔同嘅節目，俾佢自由發揮。但係就啲節目上面咧，就係佢起碼可能個質素上面就冇得咁好。咁如果你話要即係回顧翻咁耐，我就即係會覺得，我覺得個 idea 係冇錯嘅，要開好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好多唔同嘅種類嘅依一個嘅節目。但係因為我需要一樣嘢，我就冇一個節目嘅整體嘅一啲嘅監製，可以揾人咧就係幫我分擔啲，或者嗰啲好 talent 嘅人可以街住呢啲嘅節目主持人向邊一個方向去？有一啲嘅每一集都有一啲嘅足夠嘅一啲嘅資料搜集嘅 support， 令到節目嘅主持咧可以咧就係 concentrate 咗喺佢哋個 presentation 啊，改進佢哋嘅一個講故仔嘅技巧啊，改進佢哋做節目主持裏邊嘅風格。咁我諗呢一個就係令到有好多嘅節目，雖然開頭個概念啊個 concept 會好好，但係咧 execution 嚟咧就強差人意 ，draw 唔到大家嘅一啲嘅 attention 落去。咁啊係好衰嘅，網台裏面咧你要爆一個節目出嚟令到大家即係好鍾意嘅，除咗有足夠嘅製作啊，或者係嗰個整體個topic 係好好吸引啊，咁唔多唔少呢，即係如果有啲好不知名啊，或者啱啱初出道嘅要走出嚟做呢，要成功呢絕對唔係一件容易嘅一件事嚟。咁好啦，咁即係都要講講啦，即係我點解要搵阿亨利同埋搵阿沈大哥啦，咁即係眾所周知啦，其實我就幾老土啊，消弱員啦，咁即係自從趙善軒即係老屈我即係呢一個嘅刑事恐嚇事件之後，你要見得到老蕭即係喺背後嘅幕後操盤，係嘛，即係同埋喺成件事裏面哇，又將嗰啲嘅 program 啊，又將啲所有啲嘅證據啊，全部交曬俾警察啦、啊，哇，即係擺到明就配合警方，即係鋤 Q 我啊嗰啲嘅情況出嚟。咁即係當然我就唔好話此仇不報非君子啦、啊。咁但係我亦都會當然即係我亦都係一個人，我都有一個私心，我亦都會有一個嘅假想敵。係要將呢一個嘅老蕭咧就兜兜佢嘅，係嘛？人唔玩拖，係嘛？就即係俾你撳住打，就當然唔好啦。老蕭有幾樣嘢咧都幾針對我嘅。第一咧就係當時我哋離開咗嗰陣時啦，即係除咗佢喺背後啊，即係俾曬啲資料警察啊，將啲program 啊俾曬佢哋做證據啊，話呢一個嘅等呢一個差佬可以落 charge 告我呢一個嘅刑事恐嚇呢一樣嘢咧。而當我一離開咗呢一個嘅迷惘，佢就即係當然揾阿力蘇同埋林宇陽去揸旗，係嘛？做一啲好類似嘅program， 就希望咧就係打我哋 MHK。咁啊，當然佢哋就係以為就是用女係嘛，即係就可以 attract 到好多嘅人，講啲鹹濕嘢，或者係講啲兩性之間嘅一啲嘅話題，咁啊鳩吹鳩 talk， 咁啊即係可以吸到好多嘅人。咁其實佢哋就即係好忽略咗 在这咁几年里面，我由2014、2015年嗰个时期，2013年嗰一两年嘅时间，我其实摸到好多网友嘅心里面需要嘅嘢。你长期靠一啲嘅女去 draw attention， 靠啲女去穿短裙啊，喐下只脚啊，交叉脚啊，咁样啊，即係吸引啲麻甩佬去睇，其实冇意思嘅。你吸咗一啲嘅客，其实个質素好娇低。咁而呢扎嘅客会唔会俾钱呢？我真係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嘅 question mark。咁更加何況即係我真係唔想即係得罪一啲嘅女仔嘅節目主持人。我見到佢哋成功 success 過嘅網台女主持人咧，真係亦都係真係唔多。咁所以你會講唔到一啲另外啲深啲嘅 top 啲嘅 topic， 或者一啲比較係 in depth 啲內容再更多元化嘅，佢哋亦都係好難，因為你叫佢睇書啊，揾睇資料啊，記嘢啊。不如你叫佢嚟一場24小時嘅床上馬拉松性愛，可能佢更加 easy 啲，係咪好難搞，係嘛？咁啊，即係所以你叫佢哋咧，就俾一啲嘅資料佢哋去睇啊，令到啊佢記住曬啊，朗朗上口啊，因為佢哋唔需要用呢一種 effort 啊嘛。佢加入一個網台界又好，演藝界又好，其實係佢嘅知識啊，佢哋可能佢靚女，佢哋嘅外貌，佢哋嘅身形。如果你叫佢用腦或者係要記嘢，或者係要有一啲好獨特嘅一啲嘅演說技巧，咁其實對佢嚟講，我使乜要咁辛苦啫？係嘛？即係我喐下隻腳有人睇，或者係我化個妝著低胸啲嘅衫，已經搞掂食碗面啦。即係唔係我個 skill set 嚟喎？你行呢條路就錯 Q 曬。咁所以當時老蕭見到我哋走咗出去，開咗個新台，佢就諗住用翻我哋以前喺低俗頻道。其中嘅一個嘅元素就揾啲好多嘅女啊，講啲鹹濕嘢啊，講啲性愛上面嘅嘢啊，俾啲女啊有去養養眼眼啊，係嘛？咁啊，然後跟住就諗住咧就可以咧就係對我哋就構成好大嘅收視威脅。其實佢真係錯 Q 咗嚇，佢亦都太忽略咗嚇網台網民嘅呢一個嘅揀節目睇嘅呢一個嘅選擇性。咁所以我當時就決定就係要諗更加多元化或者刺激個 market 啊。做一啲唔同類型嘅一啲嘅節目出嚟，然後令到咧更加多人咧開闊佢哋嘅呢一個嘅視野啊！唔好淨係真係靠住我哋以為我哋淨係有星期五冇女呢一種嘅sex talk 嘅呢一種嘅節目啊！我哋唔係淨係得呢一個嘅論證啊！我哋做好多元化嘅嘢，譬如我哋可以揾阿北辰男啊 Kenneth 係嘛，即係教人哋點樣去打拳啊！我哋可能有烹飪嘅呢一個嘅節目啊，係嘛？咁我哋又可以有鬼故啊，有呢一个嘅奇案啊，有一啲嘅保育嘅一啲嘅节目啊，有唔同论证嘅年轻嘅老友记都可以有啲唔同嘅角度啊，唔同嘅派别啊，去讲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社会上面嘅问题。咁我哋去开阔咗我哋一个嘅 perspectrum 啊。咁所以即係老萧就即係以为就係攞一个咁样嘅咩叫咩五个一夜情，你有乜沟嘢，我唔系记得佢叫咩名啊，就可以即係玩到我哋嘅时候。咁到最後佢又唯有全軍盡墨啦，因為你要當你要自負盈虧，係嘛？你要計一計，哇！你咁多人要出呢一個嘅居馬費，係嘛？你又要依樣嗰樣雜費啊，加加埋埋，你靠一啲嘅網友嘅打賞啊，或者係 subscription 嘅呢一個嘅錢啊，浪唔浪到啊？做咗一段嘅時間，一埋單計數就梗係搞唔掂啦。更加何況林宇陽亦都係一個唔識得去創造creativity 嘅人，係咪？亦都諗唔到一啲嘅新 idea， 係咪？佢自己又唔係一個好有叫助力、好 charm 嘅一個嘅節目主持人。當佢自己匿埋喺個電台裏面打飛機播碟，咁啊，都係當人有人睇啦。但係見到佢閣下嘅尊容做呢一個嘅網台主持嘅時候，就缺乏咗呢一個嘅 charisma 同埋嗰種嘅吸引力嘅，咁啊一定係唔掂。咁所以即係老蕭就喺呢一方面裏面咧，就係即係以為用呢種嘅政策可以對抗到我哋當時 MIHK 出嚟起鬧嘅呢一個嘅做法咧，就係失敗咗。咁啊，即係呢啲都係後話啦，係嘛？咁當然事實證明。老蕭係嘛，即係淨係識得搞佢自己嘅節目，但係如果你要佢搞其他多樣型嘅呢一種嘅類型嘅節目咧，絕對唔係佢一個擅長嘅地方，咁所以佢咪匿埋日喺度讀新聞啊、讀稿啊，咪算咯，係咪？咁所以自此之後，你就會見到一個嘅迷迷啊，開始咧就係走下坡，咁啊，而老蕭亦都係冇心機去開拓一啲嘅新類型啲嘅節目，佢唯有就 stick 住翻佢自己。嘅呢一個嘅燒也吹攣啊嗰啲咁嘅節目啊逍遙悠遊啊嗰啲自己做翻自己嘅嘢咯，我唔記得咗佢做啲咩嘢冇聽啊，我老豆聽嘅啫嘛。 咁好啦，咁即係當時即係佢亦都身邊仲有人喺度啦，譬如我好想識嘅林康正啦，我林康正係好勤力啦，咁林康正亦都係有好多嘅節目就喺論證嗰方面，佢都係亦都係佢自己有好多一啲嘅意見，好活躍，亦都有啲嘅 fans 啦。咁其實我另一個好想識嘅當然就係亨利啦。亨利就係最舒適咧，就係佢一個外形。其實佢好能言善辯嘅。如果佢係一個電台嘅節目咧，咁大家咧就會覺得佢一個哇好厲害嘅一個嘅電台節目主持人。但去到網台嘅時候咧，真係 sorry 啊！你啲樣子如何？你外表如何？你的收視也將如何？呢、這、一個就係好大嘅其中嘅一個嘅元素喺度嘅。嗱，亨利又唔係樣衰喎，嗱，真係唔明點解喎？即係個肥仔一個係嘛？即係頭髮就唔係好多咁樣，咁但係唔係話即係岩岩巉巉。而家你對比仲有好多啲人好岩巉喎，但係就唔知點解就真係好缺乏呢一個嘅觀眾緣。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亨利咧喺論證啊、資料搜集啊、資訊啊各方面嘅嘢係絕對唔差嘅，甚至無好過好多好嘅人添。咁但係如果佢對比起老蕭嚟講咧，甚至無啊，我覺得老蕭啲資料啊、睇嘢嘅依一個嘅眼光啊、分析啊、判斷啊，係行撚開啦，你有排都未到啊亨利嗰個嘅依一個嘅水平。咁但係嚇就唔知點解即係。硬是缺乏了阿塔哥硬是缺乏了一些观众缘。无论我即是开什么节目即是亨利爆出来的那个的收视呢总是差少少、啊。即是不是去到起码几万人啊或者万几人一集啊这样的一个的 kick view。那么对我来讲呢去到今时今日我都是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因为他能言善辩是吧讲嘢清晰流利思路敏锐分析能力高强资料搜集够齐全。咁其實基本上你有齊曬一個時事評論員，甚至無即係我有時都覺得我自己自愧不如啦。即係 compare 佢依啲佢嘅讀嘅書啊，我都係半途出家。其實我真係唔想做一個時事評論員嘅。講真，老老實實啦。如果唔係2019年爆咗劑嘢出嚟，我都根本就唔會落水落咗依一樣嘢做時事評論。由頭到尾，大家你睇嚇老我嘅跟開我咁多年嘅，我都係中意啲風花雪月啊、飲飲食食啊、探下險啊、旅遊啊。系嘛鬼故啊奇案啊呢啲系我嘅专长嚟噶嘛？呢只无厘头而家我都唔知点解我即系淌咗啲创嘅浑水，做咗时事评论系嘛？孖叉共产党屌柒呢一个嘅香港政府系嘛？即系而家23条之后，即系翻嚟香港都可能系危乎，系咪？咁我点解无厘头咁？但系都冇计啦，都走落去帮大家发声，帮大家舒缓大家嘅心理状况，帮大家去解决啊心里边呢啲嘅郁结。咁但係如果你正經去評論一件嘅事情，去睇一件事情嘅唔同嘅角度啊、透徹度，乜你係絕對係叻過好多人，或者甚至無佢啤啤你更加而家，因為啤你都唔用力、唔用功，係嘛？就係掛住賣嘢，係嘛？即係連佢最擅長嘅發泄式時事評論都已經都係回撚曬堂啦，係嘛？大家見撚到佢就係講鹹濕嘢啊，做埋啲戇鳩嘢，咁咪博收視，咁啊即係。已經係唔係以前嘅依一個嘅啤梨，但係阿塔哥，我真係喺依一方面裏面，我覺得佢始終係一個好欣賞嘅依一位嘅人才嚟嘅。咁啊，當時佢就係喺老蕭裏面就做開下巴啦，即係傍住老蕭咁嗰只嘅位啦。當林康正咧，即係我叫咗佢過嚟幫手做啤梨漫步嘅時候，咁我梗係叫埋林康正諗下。可唔可以叫埋阿亨利過嚟啦？咁佢哋有一個嘅節目叫做呢一個嘅地煉獄淪陷啊嘛。之前佢哋就一個節目就叫做破地獄嘅，就喺呢一個嘅迷米嗰陣時做。咁啊，但係我當然就想佢哋可以過嚟呢邊做開咪係嘛。咁除咗我真係欣賞阿亨利嘅才華之外啦，咁我覺得另外有一樣嘢，梗係叫鳩走屌你老尾喺你老蕭蕭若元啲叻馬啦係嘛？你又唔撚重視佢？你又冇好好地栽培佢，等佢獨當一面去做一個嘅節目，又唔俾機會佢，淨係喺你側邊做啲 yes man 扮哈巴咁。亨利佢恃才傲物係嘛？你話亨利個友仔佢唔高傲咩？肯定高傲啦。亨利會秒鳩你戇鳩嗰啲人咧，肯定會啦。咁你所以你將阿亨利長期擺啲咁嘅下巴位得唔得？梗係唔撚得啦，咁你咪只可以養啲於飛啊，屌你老尾閪嗰啲戇鳩仔咯，係咪先？咁咪即係揾埋趙博啲咁嘅柒頭係嘛？屌你老尾趙高啲咁嘅太監喺佢側邊裏邊，屌你咩唯唯諾諾大佬好嘢咯，係嘛？ 咁但係我睇中呢一樣嘢，咁所以揾阿林香正就普橋搭路啦，就好想識阿亨利，希望亨利可以過嚟幫手啊。咁所以喺2016年之後咧，其實都阿亨利都加盟咗我哋都長時間，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嗱，實不相瞞，你要揾到阿亨利幫手，其實兩樣嘢嘅啫。第一，即係要足夠嘅居馬費俾佢，個 offer 佢一個個居馬費係全個網台街係都唔會俾得到佢嘅，淨係我老闆俾到佢嘅。咁幾多錢就唔好講啦，咁但係一定係冇可能啤你俾唔諗到佢，老蕭唔會俾佢，教主出唔到呢份糧俾佢，就係得我老闆可以俾到佢 D 一百都唔會俾到佢，係咪？咁更加何況佢唔會中意 D 一百嗰扎屌你老尾係冚家產嘅呢一個嘅泛民底嘅啲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嘅柒碌啦，係咪先？咁所以當嗰陣時，其實亨利亦都可以係自己去開台，係咪？咁但係當然我都了解到亨利亦都睇嗰個 renomination， 佢要知道人哋要賞識佢，一定同個 renomination 要掛鈎。咁啊，我一定就點辛苦都好，我都要撲到個水，開到依一個嘅居馬費，俾到阿亨利可以做到。依係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咧，就我從不過問，亨利講不急，亨利屌邊個？屌本土？屌邊個？黃毓民？屌劉慧卿？屌泛民？屌邊撚柒個？我係唔會過問。OK， 你總之冇屌我就得。咁佢都唔會嘅，係咪先？屌共產黨，屌不撚柒都冇問題。OK， 你冇屌我就得。咁即係總之，亨利喺個節目裏面所有嘅言論，我唔會控制，唔會理，因為我知道佢係一個會自動波嘅人，我知道佢係一個自己會做好佢自己本分嘅，佢有做足曬佢自己嘅依一個嘅 preparation。總之，佢對佢自己有要求。對佢自己嘅節目有 demand， 每對佢觀眾裏面嘅對佢嘅依一個嘅 follow 啊支持啊，佢會有一個責任去回饋翻俾佢啲嘅觀眾。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出夠糧，唔好管佢，任佢自由發揮，俾足 support 佢，叭叭聲咁樣去。咁但係好奈何，即係我始終到而家呢個不解之謎就係、是。始終即係喺我哋嘅台裏面嘅時候，嗰個收視啊，又或者嗰個嘅 kick view 啊，唔係最 top notch 嘅一個嘅情況，即係唔知係咪真係人哋唔鍾意佢似魔人布歐嘅善良版本嘅一個個外貌啦。咁即係一個真係話卡啲媽聲，我係始終解釋唔到。我曾經何時呢，我曾經同阿亨利一段時間呢，我又唔知佢點解佢嬲鳩我，佢啲脾氣好撚古怪。咁我諗係有一次係我啲 operator 可能係 deliver 唔到一個嘅 standard合乎阿亨利嘅依一個嘅需要，咁我嗰期咧就即係嗰啲嘅 operator 咧就好撚笨柒啦，就做埋啲戇鳩嘢啦，即係當時應該到未係阿俊去真真正正整頓好成個同事嘅後期咋嗰啲嘅 operation 嗰啲嘅 standard 嘅依一個嘅時候啦，咁阿斌又好似因為阿斌嘅時代啊，咁啊亦都可能係做到一啲嘢唔係滿足到阿亨利嘅依啲要求，咁啊亨利就屌柒佢哋啦咁樣樣又 campaign 啦，咁我就即係可能就係言語之間可能我有時啲嘢我都好斌，即係可能答一句落去啊，即係喂你唔好屌鳩佢哋啦，或者係點撚樣，可能係咁嘅情況。其實我真係唔知我點解去辣撚咗阿著咗阿亨利，亨利有段時間係唔撚睬我嘅。搭 lift 見到我，咁啊行撚咗去喎，即係我同撚中意嬲我啲乜鳩嘢喎，咁但係佢又唔撚同我講佢嬲我啲乜鳩嘢喎，咁我都冇辦法啦，咁你嬲鳩我，我就梗係梗要感受到啦，即係我作為國際權威嘅人類學家，係嘛，即係我會睇眉頭眼額噶嘛，咁但係後屘咁我就會揾翻亨利，咁即係釋出善意，咁我都唔記得咗係點，咁啊即係我同佢講過啲咩嘢，咁大家又冇事啊，繼續去做節目啊，繼續合作，直至到我要解散，喺成業街個基地嘅時候，都維持一種好長好長嘅一個嘅合作嘅一個嘅友誼。咁我始終都係覺得今時今日即係而家其實第一，就冇乜必要即揾阿亨利嚟啦，因為始終我而家喺個錢銀嗰方面未必 afford 得到阿亨利依一個嘅 expenses 啦。咁而亨利亦都有其他佢自己嘅一啲嘅 fans 嘅追隨，可以去 patron 啊，佢自己嘅Facebook 啊，去支援佢啊，如此類推。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亨利可以即係已經自己去行嘅，有佢自己嘅依一個嘅渠道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即係當然就冇乜必要再可以合作埋一齊啦。嘅資金可以去自己去行車，並唔係我唔想係嘛，並唔係或者係並唔係咩嘅問題，而係已經大家依個勢啊，整體個生態啊，個網台界，亨利已經可以自己行車嘅時候，咁啊更加冇乜必要即係俾翻佢翻入嚟。咁但係你話有啲咩嘢會揾佢去合作啊，定係點？今時今日佢仍然喺香港，咁我亦都無謂接濕佢啦，或者 啊，即係有啲咩嘅連累到佢，亦都唔係一件嘅好嘅事。咁唯有就揾翻啲海外嘅朋友一齊去合作，係嘛？咁啊，所以希望咧就即係我冇對佢有任何嘅睇法，係咪？即係唔係 negative 嘅？我一直都 good terms 嘅 ，OK， 亦都係同佢，我非常之賞識佢。我覺得佢係網台界裏面其中一員，好有力量，好有實力。佢嘅節目好高質，好值得聽嘅一位嘅網台節目主持人。咁啊，好可惜，即係世界嘅改變啊，社會嘅依一個嘅變化，令到我冇辦法可以同佢喺埋一齊，再繼續去做嘢。咁唯有 wish 阿亨利good luck 啦。咁希望佢多啲嘅支持者去捧佢場啦 ，subscribe 佢嘅依啲嘅 patron 睇佢文章啊，或者睇佢一啲片啊，或者佢耐唔中好似佢都會上啊，係咪混水啊，係嘛？即係佢哋嘅節目嗰邊，咁大家或者係白冰啊，佢哋都去支持下佢啦，係嘛？咁我諗佢會吸收到一系列嘅比較年青啲嘅一啲嘅網友啊，或者係對社會狀況啊有意見嘅一啲年輕嘅網友咧，會追隨佢嘅。咁希望亨利繼續去做好啦。咁另外一個我都好讚賞嘅老友記，梗係沈大哥啦。咁我當時就喺迷惘嘅時候咧，都知道阿沈西成先生咧就幫阿蕭若元個撚樣咧就係做節目。咁嗰陣時佢做嘅節目就叫《大時代歌客》。咁啊，講好多以前香港嘅一啲嘅舊嘢啦，歷史啦，人物啦，娛樂圈啦，歌壇啦，文壇啦，好多嘅嘢。咁基本上阿沈大哥做過媒體啦，又做過一個出色嘅金像獎嘅編劇啦，又識好多嘅一啲嘅娛樂圈嘅人啦。咁啊，又中意風花雪月啦，係嘛？佢真係講真，佢真係跳舞多過你，即係個蹦擦擦啊！真係係嘛？有好多一啲嘅歡場上面一啲嘅古仔啊，咁樣又留學過去日本啊，又識日文啊，咁啊又日本人又打交道啊，咁即係有好豐富、好豐富嘅呢啲嘅資料。咁啊，所以咧，即係佢做大時代過客嘅時候，突然之間嚇，我當收到個消息，冇撚得撈喎 ，Motorola 喎。咁啊，老蕭咧突然之間接鳩咗個節目喎，最撚閪嘅咧就係老蕭個撚樣咧，就係喂沈大哥唔撚係我老我，或者係一個 low body， 又或者係一個戇鳩嘅網台主持人，或者嗰啲於飛啊、趙博啊啲嘅撚屌啊嘛，即係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人哋有名有姓嘅喎，喺個文壇又好或者娛樂圈有一席位嘅噃，佢個冚家產即係冇同阿沈大哥去單聲。求緊期揾條友仔通知阿沈大哥啊，做埋今集唔使做啦咁樣喎。咁見都唔見人喎。哇！我覺得你係咪即係對一啲嘅朋友即係用依種嘅方法去打發人哋走咧？咁我覺得佢係真係好過分嘅一件事嚟。咁我就接收到依一個嘅消息啦。咁我當然就亦都係揾阿林康正嘅穿針引線，喂聯絡阿沈大哥，喂上嚟藍皮書。做下節目啦，咁啊即係揾啲藍皮書上嚟做下節目，因為佢已經冇米迷米裏面做節目啊嘛。我梗係見到阿沈大哥上嚟，我梗係用盡我啲三寸不爛之舌啦，即係用盡我嘅 charm 啊。咁當然亦都要同阿沈大哥去傾下偈，係嘛？了解下佢有冇興趣嚟我哋開台啊咁樣。咁啊氹氹阿沈大哥開心啊咁，咁啊就邀請佢嚟我哋做依一個嘅西城說事啊依一個嘅節目。咁一直做咗兩季，當然亦都好多嘅一啲嘅回憶喺裏邊啦。沈大哥咧，《西城說事》一個節目咧，同時之間佢亦都喺 D100裏邊咧，係有一個叫《西城講古》啊，定係唔知乜鳩嘢嘅節目嘅。咁我就覺得沈大哥有少少咧，就有啲有啲睇法嘅，就係佢又覺得，我覺得佢對喺一個D100嘅節目，佢哋咧，佢就講多好多一啲以前嘅嘢喺我哋度咧。就有少少咧，就寫專欄文章，發表佢睇嘢嘅一種嘅睇法。嗱，譬如佢一節就講阿馬咁有時候就會講一啲嘅topic 啊，譬如我點唱啦，譬如我哋講下李青嗰陣時嘅故仔啊，又或者話講下以前邵氏片啊，又或者講下以前跳舞嗰啲嘅經歷啊，如此類推啊。咁佢會點唱，佢就會講。咁但係有時佢就會同阿林安正有另外一啲嘅 topic 啦。咁但係後期咧就俾好多網友咧就孖叉。就沈大哥就即係喺2019年社會運動嘅時候講好多啲論證嘅嘢，就俾人哋鬧到佢飛起，又話佢藍啊，又話佢唔識嘢啊，如此類推。咁但係當然我作於一個嘅編輯自主嘅一個嘅standpoint， 咁當然我唔會干預沈大哥任何嘅 所有嘅一啲嘅講法啦。咁啊，點解佢西城雪事出現過兩次嘅咧？第一次就暫時要停嘅咧，就係當時因為佢做 D 100，咁啊鄭經翰嗰個冚家產即係冇食雪松果風濕丸，唔知行路行唔揾到喐啊，定係點啊？點解黐起條鈎筋？咁啊有一次就即係炸鈎啊！沈大哥型就係話：喂 ，MIHK 啲台啲人講粗口嘅衰人嚟啊，冇喺佢嗰個節目做節目啦咁樣。不停咧就即係要阿沈大哥離開我哋嘅台，唔可以做節目。咁啊，沈大哥咧就俾佢就煩撚到即係一個點咁，就即係同我講話，我真係冇計啦。咁佢嗰邊就要講咁啊，我如佢嗰邊嗰個嘅區萬費又多啲，咁啊即係都要揀擇啦。如果唔係，一陣間佢炒 Q 咗我，咁我少咗啲收入㗎咁樣。咁我都好理解嘅，即係你開到聲或者你同我解釋啊，有件咁嘅事，咁我當然就即係樂於去配合佢啦。咁就即係所以西城雪事去到一個嘅時間就停咗。咁啊，後屘就係依一個嘅鄭經翰條撚樣就要翻加拿大啦。咁啊，亦都唔喺香港嘅數碼港嗰邊啦。咁啊，冇人再睇住個場啦。咁啊，沈大哥就只覺得依個時勢都好似明朗翻啊，即係佢唔會再嘈冤班閉啦，亦都走咗啦。咁佢就翻嚟我哋個台裏邊咧，就再幫佢做第二集嘅依一個嘅西城雪事。所以西城雪事有兩節嘅，當開頭嘅時期就有。Baby 啊，林康正啊，同佢一起做，就用翻以前嘅大時代過客嘅依一個嘅班底。咁啊，後屘啊 ，Baby 都走咗啦。咁但系翻嚟嘅時候就話，沈大哥配阿林康正，咁啊，後屘就配阿小花咁樣一起去做依一個嘅節目。咁樣亦都係差唔多去到我哋去到成業街結尾嘅時候咧，沈大哥一直都陪伴我哋咧，就係做依一個嘅節目嘅。咁啊，有一個事情出現咗咧，我就亦都覺得喺。整體同佢合作裏面咧，我都好心傷同埋心酸嘅，就係、是、見到阿沈大哥以前嚟合作嘅時候咧，佢每次上嚟咧都係佢嘅太太啊 Wendy 姐啊，就同佢上嚟，咁啊照顧到佢無微不至，開門啊，幫佢抹汗啊，俾水佢飲啊，照顧得好好。咁我覺得啊，即係你條友仔係嘛啊，你都掂喎、啊，有女人咁照顧你，哇！我真係娶老婆。啊，即係好似咁樣照呼到你耷耷含係嘛？即係跟出跟入啊，呼寒問暖係嘛？咁啊喺你側邊照顧佢啊，即係俾人哋嘅感覺到啊，即係俾足曬面嘅威威啊咁樣。咁我即係哇，條友仔，你梗係唔通啊？沈大哥有個人之處係嘛？即係阿嫂咁冧你嘅啊，沈大哥叻仔喎。咁即係覺得佢好恩愛，即係覺得阿 Wendy 照顧得阿沈大哥好好。好羨慕佢，但係乜好可惜啊！即係突然之間有一個唔係幾好嘅消息，就係阿 Wendy 姐有病，跟住有一段時間就嚟唔到。咁即係再見到佢嘅時候咧，佢就有啲嘅出名嘅人咧瘦咗好多，好謝啊佢。跟住就冇幾耐就離開咗。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因為沈大哥其實都大啊 ，Wendy 姐一啲歲數啦。咁我諗佢點都冇諗過就係會個。太太會早過佢離開呢個世界，可能佢會諗啊，即係個未亡人應該係佢太太，唔係佢。咁變咗突然之間個老伴走咗去，咁即係你諗個第二個老婆，哇又細你咁多，係嘛？咁啊，即係又照顧得你咁好，咁啊諗即係你點計條數咧？應該我行先，係嘛？即係咁啊，剩低佢啊，殊不知就變咗太太行先，剩低佢喺度。哇！因為見到阿沈阿哥落曬泊，好謝。有時見到佢即係喺 Facebook 裏面懷念前妻嗰種嘅心態啊，有時見到我哋啊，同佢講啊，或者好寂寞啊，即係好一個人孤苦伶仃啊咁樣，嗰種嘅感覺都即係好同情，同埋好替佢難過，亦都好無奈，即係亦都感覺到即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啊，並不係必然，即係要珍惜呢一個嘅緣分，即係點都估唔到係嘛，即係阿 Wendy。咁健康啊，咁後生陪佢上嚟嚇、啊，即係一段嘅時間，突然之間因為個病咁急就走咗去，咁我都有去佢個 funeral 送佢最後依一個嘅一程。咁我只可以講啊，即係有時啲疾病嚟到嗰陣時啊，即係又或者即係時間差唔多嘅時候咧，唔到你可以係留得一分一秒，只可以講就係即係盡量珍惜嚇依一個嘅緣分啊，同你側邊你最愛嘅人喺埋一齊。咁啊，而家有時見啦，沈大哥喺個 Facebook 裏面啦， 都要抒發佢嘅情緒啊。咁嗰陣時我都同阿沈大哥講，你如果即係好掛住阿嫂嘅，或者係好掛住呢一個太太啊，你好唔舒服咧，嗱阿沈大哥我就冇嘢教到你啦。咁但係我有啲可以同你分享嘅咧，有啲朋友咧就music therapy， 有啲人咧就是、drawing 嘅 painting 嘅 therapy， 你最叻就係寫作，將你多啲嘅時間貢獻喺寫作裏邊咧。咁而第一留啲好嘅嘢俾人啦，第二亦都係打發咗你時間，唔好胡思亂想啦。咁第三嚇，即係亦都可以繼續將你嘅 talent 可以咧就延續落去。咁啊，好開心見到阿沈大哥到今時今日都陸陸續續都仲有新作係推出，係嘛？咁都係一件好事嚇。咁啊，今時今日我就過嚟啦，咁啊少咗同阿沈大哥去聯絡，亦都冇辦法同佢飲茶啊咁樣。咁啊，希望佢一切順利啦，嚇身體健康。耐唔中都見到佢有啲炸型啊，啲身體啲老人家病啊，各方面嘅嘢，咁啊，你都知道佢感覺到一啲嘅寂寞。咁啊，而家啊，佢應該生活都仲算上好啊。咁啊，希望啊，即係佢有時陪下啲小朋友，佢啲親戚嗰啲嘅小朋友、啲孫仔啊嗰啲咁啊，見到佢有啲相都好開心。咁啊，希望佢啊，即係喺人生嚇呢一個嘅時間裏邊，唔好失咗去鬥志。繼續去寫多啲嘅寫作，係嘛？即係貢獻俾一個嘅廣大嘅讀者，仍然有好多個讀友咧，就係支持佢。好啊，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咁啊，都講咗差唔多九個字嘅呢一個嘅十年血淚史。咁啊，搶人才，咁啊，卒之喺阿老蕭身上面嚇，即係一個佢應該要可以栽培善用嘅人啊，佢唔識用一個 popular 嘅人，係一個知名嘅人物，係咪一個出色嘅一個作家啊？叻嘅編劇就咁擺喺側邊嚇，完全唔尊重人，講佢就你唔要，梗係我要啦，係咪啊？咁啊，所以就喺咁嘅情況之下，有亨利同埋阿沈西成沈大哥嚇喺我哋 MHK 裏邊咧做佢哋嘅節目嚇，益下各位廣大嘅依一個嘅網友。好啊，今日係咁多啦，希望下個再過多個禮拜再同大家喺依一個嘅舌道空虛網台血淚史，同大家分享過去一啲嘅點滴同埋一啲事情嘅。摆在心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的体会，拜拜。 我在这里做的即是得益啦，无论是开心啊或者什么都好啦，是跟个 kickway 无关的。所以我一入来这个的节目，我第一件事跟鳄鱼就讲了一样东西，我说喂什么条件我们可以慢慢经，但第一样东西就是我只会在个节目上讲我自己喜欢讲的东西，如果我有一天做不到这样东西，我就不能做了。到而刻依刻，咪就係我講嗰啲中意嘅中意講嘅嘢，或者想講嘅嘢，我理論得有冇人聽啫？如果去到有一日冇人聽啦，個地步就鱷魚喂搞唔掂喎，你咁樣樣講講落去真係冇人聽，咁咪接咗佢咯，收皮咯，咁我咪自己揾其他地方去講咯。呢個係我最基本嘅條件嚟啊嘛。咁但係當然最撚好笑係咩呢？就係、是、另外又有啲人講佢話：屌你最撚叻就係屌鳩其他網台去呃 like 吸 like。喂！一方面啲人就講話，喂，你講嗰啲冇人聽喎、啊。一方面就講，喂，屌你成日屌鳩人哋呃 like 喎，會唔會咁撚矛盾啊？如果我真係要多人聽，我咪集集開撚住黃毓民、蕭若元咩啊、陳雲仲有阿 Barry 媽，仲有阿黃楊大咁開撚曬啲名，掛撚曬個 tag 度啊，個個都過萬啦、啊，我哋最撚少都過萬啊！上次我哋睇咗30,000+啊，屌到尾， 唔少台同唔少節目都係咁 嘅。 場嗰度啊，搞咗個即係紀念儀式啦。咁佢話有2,000人，咁警察就話400+。咁我就望驟眼睇咧、就實際上就我諗得即係200-300人嘅啫。咁、我就好唏噓，即係甚至連咧網上直播，蘋果連直播都費鬼事直播啊！即係佢唔知4點去到9點啊。蘋果喂，唔好插，你唔好嘥我 airtime， 我個 airtime 好重要㗎。即係佢都唔會隨便搞 Facebook 直播。結果剩翻嗰啲咩眾新聞啊，咩show web 嗰啲直播啊，咪就係得幾十人睇咯。即係我好感慨地方就係、即係呢一件曾經有20-30萬人參加過嘅活動，去到最尾4週年啦，咪就係得幾廿人去睇咯。 其實好香港一件事。 咁當然這個呢個你宏觀啲睇係有啲尷尬，因為你老一輩嘅人，你本身已經有64呢一個嘅包袱啦。咁當然你就覺得雨傘運動相比嚟講，可能佢哋又唔順眼，因為後期有啲人拆大台啊，有啲人又覺得呢一嚿嘢冇用啊，佢寧願就歸翻去佢嗰個最重要的回憶就係64啦。新一代又有個魚蛋革命，咁佢會覺得喂呢一嚿嘢就係一嚿失敗嘅，即係和理非體現咗點樣完全失敗嘅一個例子咯。今日就即係頭第一節，咁我哋就20分鐘到，我諗就做一個回顧啦。 咁我記得我同阿鱷魚相識，當然就喺人呢一、這個香港人網啦。係，咁嗰陣時就 我琴晚都經過佢啦，琴晚都翻過去碌街，又碌翻去仁孚工業中心啊，聽講就拆添。 仁孚哦，但係佢最初喺天樂里噶嘛，嗰陣時我唔知你有冇。 天樂里我未見你， 你就去到仁孚先開始搞低做頻道嘅。 其實早前喺天樂里嗰陣時咧，就已經開始係佢其中一個嘅節目叫做星期五母女嘅。係，咁每逢星期五夜晚就喺上面嗰度嘅，直至到佢。 你講天樂里，但係我哋就冇撞過嘅，就係、是、去到呢、這、一個去到仁孚，咁就真係開始有撞過。 撞得最多係邊個呢？就係沈振瑩。 西城说事，沈西城、林康正 baby 同你论尽天下大事、香港日事、昔日往事。 啊，沈大哥，即系我哋今集主题咧，就可能吓亲 baby 就讲冇听啦。喂，但沈大， 所以潜咗水啊？ 系咯。 嗱，系阿 baby 咧个人咧。如果佢係一個去寬場做咧，咁講唔係話 baby 啊，咁嘅型就好受好多啲男人 中。你講得非常對喎， 佢咧有啲似林黛玉嬌嬌女，好似我個女啊，又好似咧啊一個好嘅少女啊，好嬌純啊。咁咧呢一種咧，其實喺寬場比較少見，知嘛？譬如咧，牛玲啱啱見嗰個咧。啲型咧反而現代好多嘅，好有型，好高挑啊，穿得好性感，但反而好似咧佢嗰種咧阿 baby 呢一種咧， 好 L 咁啊， 有大隻， 系 揾到老細，知咩？嗰啲咧就係揾到林康正，知嘛？我又見過一個女人，咁係台灣嚟嘅，咁咧就想影相，佢係邊個介紹咧？劉天骨啊！劉天梅、劉天恆阿哥， 嚟 介紹佢。佢話呢個咧肯影，咁我咪同佢傾價錢啦。佢話好啊咁。點知嗰陣時咧，我哋換咗個經理，嗰個經理入到嚟咧就要見佢。咁跟住咧之後咧，佢話打電話俾我，佢話沈生啊，我冇辦法拍啦。咁我點解咧？咪講掂曬價錢噶嘛。佢話。嗰、那個老總叫我去佢 office， 佢問我如果我俾你拍，你點報答我？呢啲就係香港咧，以前嗰啲人咧就有呢啲作風。 香港佢先有咧。 嚇、啊，唔係香港嘅舊派嘅報紙人咧，就係、是、呢啲咁嘅壞習慣。 即唔係單一，唔係即係而家講咩？唔係個別例子。 舉個例，有人好出名，佢張報紙好賣得，佢應酬。要嗰啲人請啲歌星嚟，如果歌星唔嚟咧，個電個娛樂版咧就唔會登嗰啲相，會登嗰啲消息，就有呢啲事啊，嚇有呢啲事。咁嗰個女仔有啲人肯啦，嗰位女仔咪唔肯啦，咪唔拍啦。咁我就唔好意思，咁我話咁啦，啱啱何凡咧就拍緊呢個三級片啊嘛，咁我咪打電話俾何凡嚟將佢咧介紹俾何凡。何凡咧又俾個機會佢，咁呢個女仔咧收尾改咗個名咧，就叫做艷星，叫做李月仙。 李月仙， 李月仙，咁啊就係咧我介紹俾何凡，何又還俾佢拍咗幾套戲咧，咁住咧衣錦還台啦，唔係還鄉還台灣啦，咁就唔見咗啦。